心中有佛足润身。供稿人开中法师。墨学多生多劫有幸，多次在千佛寺和来佛寺亲近过上海下贤老和尚。贤公以身表法，墨学曾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着实从中受益甚大。千佛寺在文革期间曾遭受严重毁坏，房子后来被学校使用了，直到2006年才全部归还寺院。墨学的老家离寺院仅有一里多的路程，所以当年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千佛寺度过的。那里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。2008年到2009年，贤公在千佛寺住过一年多。墨学每次去寺院，看到师父总是在干活，刨地拔草，种粮种菜，整理院子，捡粪捡柴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。看着老人家硬朗的身体，熟练的动作，专注的精神，细密的活计，令人不由得从心底生出无量欢喜。贤公在千佛寺住的小房间，门前是以前学生走的路，上面铺的碎砖和浆石非常坚硬。老人家说，现在不走人了，地闲置在那儿太可惜，于是自己一镐一锹，把路面上的砖石往起刨挖，真的是锲而不舍，金石可履。经过多日的不懈劳动，坚硬异常的路面硬是被贤公给整理得既松散又平整了。老人家又亲手拨出一颗颗的花生种，然后均匀地拨进地里。从整地到播种，从始至终都是亲力亲为，果然是天道酬勤，当年秋天就喜获丰收了。寺院大殿后面有一片很窄的空地，贤公也把它深翻细剪，然后栽上了一些红薯，同样是收获喜人。 贤公这种克俭惜福，真修实干，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的完美示现，这种超乎常人的勤劳和耐心，没想起来就令我惭愧不已，感动不已。2011年春天，墨学一行五人去来佛寺拜见师父。我们都知道，师父平时很少说话。这次师父特为我们开示了20多分钟，劝我们一定要听上净下空老和尚讲的法，可别错过了今生成佛的机会。不要贪恋凡尘的钱财和迷情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。世间是一场空，不要在娑婆世界继续再过这苦日子了。极乐世界那么好，好好念佛就能去，为什么不好好念佛呢？老法师讲经就是来接我们的，还往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好事儿呢？心里好好念佛，是该做的还是要做，不能不做。只要心里清净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不装别的事，不会耽误成佛。贤公讲完，对我们几人说， 今儿中午别走，吃香椿捞面条。说着就顺手拿起一把镰刀往腰间一插，把梯子往香椿树上一靠，就爬上去了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就掰下一大把的香椿芽。我们在下边赶忙接着扶稳梯子，请师傅下来，劝师傅千万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再天天这样干了。师傅笑着说，心里有佛，咋干都不累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开宗法师早在2007年就曾经建议墨学早日整理闲工传记，如今想来实在悔愧无地。 宗师俗家姓杨，名玉生，未出家前在部队曾是团级干部，2000年舍弃家业举家上山，是协助齐素平老菩萨开创东天目山的一位元老级大德，大家都习惯称呼他杨主任。2005年，杨主任筹善资建起千佛寺仁爱慈善小学，原来被学校占用的庙产才得以全部归还，家乡学佛风气之盛，此君功莫大焉。然在此处道出，却非彰其功德，只为影响大众，为使大家能坚固道心而发。宗师与墨学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忘年师友。2009年秋，我去庆云看望他，他问及闲工老和尚的身体情况，我说老和尚还是极其康健，除了听力不如年轻人之外，其余的不比年轻人差。他说，我怎么一直感觉老和尚不见得是真聋呢？我当时激动地一拍大腿，告诉他，几年前我就察觉这个问题了。唐伯虎有一首名为《警示》的诗，附加于此，用以缅怀闲工的同时，也可供我们用以自勉。世事如舟挂短篷，或移西岸或移东，几回缺月还圆月，树阵南风又北风。岁久人无千日好，春深花有几时红。是非入耳均须忍，半作痴呆半作聋。